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世界起了大变化，哒啦滴哒，终于它终于。

条街。什么叫速度？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。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谁能比谁过得很幸福？我们其实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却忽略了自己生活中的幸福。我们总是把幸福想得很大，大到如果拥有一亿就会生活得很幸福，但如果你真的拥有了一亿，也会有痛苦的瞬间。经典久了久，我心奇，其实幸福是简单的，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条条框框。